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 View， 我是王岩， 我是静理， 我是洋葱， 又是一期新的节目。那这次在节目之前呢，先跟大家同步几个事项，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了那个 Spotify 发了这个年终报告嘛，就是他每年都会给这个做播客的人去给他节目，只要上架到他的平台，他都会给你一个年度的报告。然后我们的报告呢非常有意思，或者说 Spotify 的这个 marketing 很聪明，就他会帮助你去规避你这个节目里不好的数据，比如说你这个实际的 没有人听 啊，对，实际的这个数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在那个增长率上，哎，百分比上啊，新的国家市场上，这个他会给你做的特别到位。比如说给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节目在五个国家是特别受欢迎的，什么冰岛啊、印度啊、巴黎、挪威，这是哪 ？HUNJARY， 哦，匈牙利 啊，匈牙利，这几个国家就是特别受欢迎。然后我们的听众数，大家猜一下，我们一年增长了多少？经理猜一下，大概能增长多少？ 听众数吗？还是比率？ 就是听众数涨了多少？相比去年？ 去年是2020年，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小宇宙对吧？ 对，没有小宇宙，就 Spotify、 嗯、听众数， 我们是去年刚上传到 Spotify 的， 那就增加了300。 什么300？300%吗？ 不是，听众数。 Spotify 是这样，他如果把这个300写出来，他就我就不发朋友圈了，因为这个300这个数太少了嘛。他用的是比例，我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我们的听众数相比去年增长了112%，这个数字我就非常想转朋友圈。然后关注者涨了110%，你看看这个数字。 可以，哎，毕竟现在就订阅数1000万的就已经是怀步博客了。 1000吧，你是说？ 上回是说的那个怀步博客是多少来着？ 它是10000啊，怎么1000万？ 哦、 1000万什么概念？ 一万， 1000万那都什么概念？ 哦、 最多的 头部的也就100000是吧？ 对，最多了。 哦，10000说自己怀部。 然后那个 Spotify 这个报告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就是有6个粉丝听我们这个节目，要比其他这个节目要听得多。我觉得6个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少啊？我觉得。 那显然咱俩肯定是。 嗯。 哦，那也不一定，其实我听别的播客会比咱们的台要多，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少。 嗯嗯，等于说总体来说，我觉得去年这一年吧，这一年发的节目还是比较少的。 嗯，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淀。 对，尤其是去年跟洋葱几乎是每期苹果发布会必跟，然后导致今年有一个反冲效应，就是聊苹果不那么想聊了，就导致我们这个选题特别匮乏。 但是听众反馈说，你不聊苹果我们不想听啊。 就洋葱，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的用户听众已经把我们定位成了一个苹果播客， 改名吧。 我这个主要是因为你的定位是偏苹果的，所以说 我们定位 也是偏苹果的， 没有那么锤吧。我还觉得是一个泛科技的播客嘛，就电影啊或者什么都可以聊，只是苹果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选题。 那你看收集一下，因为我们不是之前说什么40期的节目，那看一下一共有多少期聊了苹果，就知道我们这是不是一个苹果向的电台。 如果从节目比例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哎，话说回来，我们都已经到了第40期节目了。 哎，真的太艰难了。 不容易，因为我一开始看的那些节目都已经不在了，都已经不再更新了。 3年了。 对呀、啊， 哪吒都生了， 我们 终于到了40期。 我觉得能坚持3年，然后一直在更新，我觉得很不容易啊。而且没有太多人关注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能做下来特别不容易。因为之前我从开头开始做这个播客，有很多的竞品嘛，我会关注他们，然后到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就都不做了，可能是觉得做这个事情确实收益不大。 嗯，可能是冲得太快，后劲儿不足。 嗯，不像咱们就是一年更不了几期，但一直这种淅淅沥沥的在更着。嗯，话说回来啊，那这期节目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传统节目，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那就是年度的好物推荐。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盘点过去一年我们买的用的哪些东西是值得买的，或哪些东西是不值得买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吧。然后今年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这么聊，就是我们先说不值得买，然后每人呢说一个轮着来，然后再说值得买的东西。 嗯， 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 可以，我觉得可以。 嗯哼，那要不咱就快速开始，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不值得买环节先。 嗯，那就从你开始吧。 那我先给各位老师开个头。那我这边先不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就是 Apple Pencil。 Apple Pencil 其实是跟 iPad 是一起买的嘛，然后 Apple Pencil 觉得可能就是自己可能会有画画或记笔记的需求， 但实际呢， 但实际我是有记笔记的需求，就没有画画的需求，就我可能我把 iPad 还是当成一个娱乐性产品而不是创作性产品，就我会消费它的内容，但你让我真正的去画什么或者产出什么我觉得很难。而且我是有记笔记的需求，但是我没有用 iPad 记笔记的刚性需求，就我在上工作的时候也会用笔记本去记笔记，不会用 iPad 会记笔记，我因为我觉得可能笔记本给我的感觉还是更实用一点吧，就这种纸质笔记本啊，就不是那种我们的电脑，所以说导致我 Apple Pencil 买完就基本上闲置了，很少去打开那个画画的软件，像 Procreate 吧这种绘图的软件，还有就是一些笔记软件，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年下来我觉得 Apple Pencil 的闲置率太高了，但是使用起来确实比你手指点啊点啊点那样更精准，这点是不用质疑的。嗯 嗯， 我觉得这个纯看个人需求吧。 嗯，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也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之前其实我既买过 Surface Pen 也买过 Apple Pencil， 然后我曾经有一度的工作是在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做市场的文案，但是这个文案的工作呢，因为我经常要跟设计做沟通，因为我要告诉他说这个整个图的设计你要怎么去做，那我其实要做一个类似的原型出来因为这个公司的很多产品呢它是需要去做，就是告诉设计这个电路它是怎么就是怎么做交互的或者怎么走线的等等之类的，因为最后是要它从设计的角度把它画出来的，那我要出一个原型的情况下这个Apple Pencil 就非常的有用。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因为经常就在编辑工作之下我经常要看 paper， 看 paper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要把它的重点给画出来，那如果用 iPad 的话这个 Apple Pencil 画重点就非常的有用，因为你要是用鼠标的话其实是非常膈应的一个东西。 对， 就对我来讲就是这两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对， 哦对，其实笔记场景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在 PDF 上去做标注，第二个才是说你记一些会议纪要啊，画一些原型图这种，就这种用电子用 iPad 去阅读的这种场景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去适应，我还是在用 Kindle 啊或者说纸质书去做阅读。你说用 iPad 去做阅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自控力不够强，我可能会想着去玩别的事情，导致我一直很难用 iPad 去做电子阅读，但其实它那个屏幕其实是非常适合电子阅读。 对，而且其实你刚说的就是用来做笔记，就是比如说你写字儿的话，我原本其实在买 Apple Pencil 之前我也想过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用途，而且尤其是你如果能够配套的买一些 APP， 然后你在课堂上或者你在会议的过程当中用写字的方式去做笔记，我当时在我的设想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然后也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就是硬笔书法写那么好，不记也可惜了。但是其实最终我发现除了可能买回来前面几天或者前面几次会议我会用真的用笔去记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是用打字的。我觉得用笔去记笔记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高效的方法，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了。 有可能就看不懂了，因为我的笔记记着记着就看不懂了，而且不能检索，这个就非常麻烦。 对，不能检索，但是其实现在的那个 APP 它已经可以检索了，就是包括 iOS， 就是你写的字儿，只要不是说就是一般人类都看不懂的情况下，是可以检索的。 嗯，好呀，那我这边呢就暂时告一段落，看哪位老师看接下来来说一下。 嗯，那我来说一个吧。 好呀。 嗯，我要说一个是，我也不知道是今年比较时兴还是一直都比较时兴，就是在家居界就是推的一个空气炸锅。 嗯， 不知道大家都用过没有。然后我不推荐它的原因就是，一是使用场景少，它能做的东西少，第二个就是它清理的过程实在是太麻烦了。 嗯， 就是你像空气炸锅，据我所知啊，它基本上就是处理一些烤或者炸的一些东西。 对。 但其实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并不是说每天都要吃这种东西。 对。 而且就是它在烤的过程，就是它在炸的过程中，可能也不是说就你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就不管它就完了。就是你要是隔个几分钟都拉出去，然后撒一遍调料，再翻个面这样。 嗯。 嗯，不过那个最近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它是要搭配一些那个就是油纸来用的，以前我们就是直接把食材放在那个抽屉里，然后每次用完都要就是洗一遍，就很多时候就是像3到8升的这样一个空气炸锅，其实它也就最多能炸5个鸡翅。 嗯嗯， 然后一个人吃可能够了，但是你说要是你作为做一个菜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实用。它大部分的体积都在于它的就是机身上面，而不是说你这个烤盘的一个大小。 嗯， 然后所以说觉得它并不是特别值得买的。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用过3、4次，然后就闲置了。 嗯，主要还是不太好清理，而且它这个定位很尴尬。 对，买之前总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特别复杂的，然后就拿它什么做一些，就像那种什么，哎呀，披萨呀，烤鱼啊这种，后来还是就是炸炸鸡翅， 嗯， 就完事儿了。 嗯，好呀。我觉得空气炸锅对我来说可能就确实吸引力不大的一个点在于说，它炸出来的东西跟那个麦当劳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因为空气炸锅本质它是用那个食物里的油来炸出来那个，把它炸熟嘛。但是你去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它是有一个外边那个脆脆的面饼的。就我爱吃炸鸡，爱吃那种啊炸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外边那个有那个脆的那个一层面。然后空气炸锅就完全没有这层面。 但是它主打的是健康，因为你在就是油锅里炸的话，它势必要放很多外在的油。 嗯。 然后它的就是比较火的原因。嗯，就是可能你吃到的油都是食物本身的。 嗯，所以导致我其实我对口味上就不是太满意，倒不是说因为它不太好清理，就是它确实没有达到说这个炸鸡也好或者炸其他东西那种脆感，我觉得没有满足我。嗯 嗯 嗯， 好，我这边说完了。 嗯， 有请洋葱老师。 我第一个想说的不值得买的东西是，因为其实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台那个 Surface Laptop， 那是针对于之前的那个更新换代，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买一个微软的鼠标。其实在我买这个鼠标叫 Surface Mobile Mouse， 也很有名，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一个鼠标。其实据说那个小米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99块钱的鼠标，就是根据这个鼠标来做的，但是做的没有那么好看。这个鼠标大概300块钱左右，长得很好看，然后它的主打的就是便携，就你把它塞进包里面，你把它塞到包的外面那个小口袋里面也是可以的，因为它非常薄，长得也很好看。然后如果你按那个按键，它的声音也非常清脆。但是我觉得这个鼠标是我买过的最难用的鼠标之一。就首先呢，如果各位用过小米那个鼠标的话，应该会知道它其实挺难用的，因为它太扁了。那个鼠标只要一扁之后，你那个手的那个施力点，你就怎么样都感觉不对。它一定要成一个弓形，因为所谓的那个 人体工学嘛。那这个鼠标一薄之后，你按下去就会特别的费力，可能是跟什么杠杆原理之类的有关系吧。所以说用起来体验特别特别不好，它就是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其实特别难用。而且随这个 Surface Mobile Mouse， 我还想说就是那个 Microsoft Arc，就是那个鼠标呢，大概500块钱左右。当时是因为正好公司发了一张500块钱的京东卡，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买个东西，我买啥呢？就一看说，哎，有这么个鼠标，长得特别有创意。因为它那个鼠标，如果各位知道，也是微软旗下特别知名的一个鼠标，就是它平常的状态下是平直的，就那个鼠标它可以，就你在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弯过来。就类似于一个就是可以就但不是折叠的设计，就是类似于可以折叠收纳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呢，你把它后面掰起来，它整个鼠标变成直直的一片儿。但如果你用的时候呢，你把它弯过来，你就可以用了，因为手是需要有一个弧形的嘛。但这个鼠标应该是我此生用过最烂的鼠标没有之一，就比那个 Surface Mobile Mouse 还要难用。就是它真的我觉得已经到了难用的极点了，而且这个鼠标关键还卖500块钱，非常非常的不人体工学，这个是我特别特别认为不值得买的东西，微软的鼠标。 哎，我理解洋葱老师买这个鼠标是因为它的便携性嘛，比如说刚才那个 Surface Mobile Mouse 说很薄，是因为看中了它比较有便携性出差。 其实不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一点就是以前啊，现在还好，以前有一点儿，特别是每到一个时间点，我就觉得，哎，我现在该买点东西了，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我要买啥，就是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就总是觉得自己应该买点东西。然后如果买大件儿的话，就太费钱了。那我觉得又能满足自己，又有这种新鲜感，这个鼠标还有键盘之类这种小电子产品是非常好的切入点，所以呢，我就会买不同的鼠标。这个微软的鼠标也属于我的一个尝试吧。而且当时因为买了 Surface Laptop，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配一个专门配一个微软的鼠标，跟它是成一体的，这样的话非常有格调的感觉。但是没想到那么难用。 我觉得鼠标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就再出什么更好的设计了。我觉得像以前的那些，就最最普通的那些办公鼠标，我觉得都已经够用了。但是， 是的，是的，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我买那个罗技的那个65块钱的鼠标，我就觉得比那个微软的那个500的鼠标好太多了，真的。 对，以前那个。实验室还统一采购过双飞燕的那种，就是办公鼠标，就是那种很普通，但真的很好用。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这里要点名那个苹果那鼠标，我觉得 Magic Mouse 吗？ 对，难用至极。 对， 我虽然觉得真的很好看，它也是那种就是比较薄、比较平的，但是就是很难发力，就手指很难发力。就当你就是觉得手里能握一个鸡蛋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力是最。就是最舒服的。 那我就继续来说啊，因为刚才洋葱老师正好谈到鼠标键盘，然后我可能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键盘，但是这个键盘跟以往的键盘不一样，它是一个折叠键盘。那我这里不推荐买的是原因，一个背景就是还跟那个今年买了 iPad Pro 是一样的，就是我为了给这个 iPad Pro 配一个键盘，我就觉得可能需要给它一个打字更方便点来作为我的一个外出设备。然后我就想妙控键盘对我来说我很快就否决了，一是太重了，二是太贵了，所以导致我觉得它重量导致说一个 iPad 加上妙控键盘要比一台 Mac 都要贵都要重，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当时就选适用于 iPad 的键盘都有哪些，然后看了一个品类就叫做折叠键盘。然后折叠键盘其实我买了今年买了三个折叠键盘，我都不是很满意。首先我选折叠键盘的一个原则就是 iPad 加上这个折叠键盘重量上不能超过 Mac， 要不然我就没有说把它带出去的重量上的这个意义就没有了。我今年买了三个键盘，一个分别是牌子我就不提了， 然后第一个键盘就是说没有触控板，它就是完全的一个折叠键盘。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键盘它要折叠，它折叠那个折叠的那个线，它会凸出来，有的设计会让那个线凸出来，导致你打字你的那个虎口或者那个大鱼际那个部分总会磨到那个凸出来的部分，导致你打字就特别不舒服。所以说我马上就换了第二个键盘，第二个键盘就是不格了，就是它的设计就是铰链设计还是什么设计，反正它不凸出来了，最起码那个折叠的那个区域，然后有触控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的快捷键不全，它没有 command 键，它没有那个 option 键，所以说导致我 你买的时候没仔细看， 我看了，但是为了取舍嘛，就是我挑了一些，然后导致我弄快捷键都是用复制粘贴，都是用那个 FN 去弄最上面那个 F1 F2 这样复制粘贴，我导致这个我打字就特别慢。后来这个键盘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导致我就不想用了，然后最近又买了一个折叠键盘，也是我用的第三个折叠键盘，也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款。这款总体来说也还行吧，完全展开它的键盘键程是跟一台 MacBook Air 的键盘长度是一样的，然后它的快捷键也有，就 Command 这些啊都有，然后它唯独有一个小细节我不满意。 是啥？ 就是它灯会亮，就是你在连接 iPad 的时候，它是那个连接灯会一直闪，就比如说它能连三个设备，然后你 iPad 再连上，然后它那个连 iPad 的那个蓝牙灯就一直在闪，一直在闪，一直在闪。所以说导致我当时你问我说为什么你不知道说那个快捷键没有，你为什么还买？当时我就对比了这两款，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一直在闪会很费电，然后我就没有买。但是发现后来还是不行，所以就买了这个作为备用吧。我现在都是怎么用的？我就是我用一块黑胶布把那个闪的灯给盖住，就这么来用。 那不挺好？ 嗯， 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键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太大了，你折叠下来的体积跟面积比之前两个键盘都要大，而且总体感觉给我一种很廉价的感觉，一种塑料感特别强，就导致我还不是十分满意。就直到我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满意的这个折叠键盘。 这个键盘如果是大品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官网看一看有没有对应的什么固件更新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很多就是这类的品牌的这个键盘你其实可以找到一些控制程序，这个 LED 灯可能是可以关掉的。 这个当时我问过他们的客服，他们说设计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没有再关注具体说怎么调，就直接用了一个比较物理的办法，就拿胶布给它粘上了。所以说我不知道我是过于这种强调说出门的这种便利感啊，就是说我故意要找折叠键盘这个品类，因为长键盘我带不出去嘛。而且 你可以用那种就是不是折叠的但是也很小小巧轻便的，那个罗技之前不是出了一款就是很火的那个键盘吗？也很轻。 K3180还是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键是圆的，然后我看好多人用，然后我也有一把， 但它太长了。 我也买了那个键盘，之前买的那个键盘挺好用的。 我觉得还好，你放进包里完全没有压力，主要是它轻。 不轻，它没有这个折叠键盘轻，它有电池，你垫一下那个重量还是有的。 对， 你这个当然没法比了，但是我觉得它已经算是可以了，就是便携性上我觉得已经达到了。 我觉得便携性上一个就是说它能放到包里，其次它重量不能，就是我有一个公式不等式，就是说 iPad 加上这个便携的键盘折叠键盘重量是小于 MacBook Air， 这样我才会购买这个有这个意义。否则说我如果这么重，我为什么不带 Air 出去呢？我说带一个笔记本出去呢？ 因为你没买啊。 啊，因为我没有 Air， 但是我有笔记本嘛。但是我今天会有一款笔记本，那个 Windows 笔记本嘛，这一会儿会谈到。就是重量，如果说比一个笔记本都重，我为什么不带笔记本呢？我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我出门是可以用 iPad 出街的， 然后弄一个折叠键盘是为了辅助我打字啊、写稿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辅助嘛。为了找这么一个正当性的理由，所以说我才弄了一个折叠键盘。 我觉得就是需求各不相同。我以前选 K380 是因为它静音， 嗯， 我觉得重个几十克几百克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 嗯，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一条死线。如果说你比 MacBook Air 还重，我觉得就不是很优秀。或者说我一直想打造成自己我这种设计感，就是带键盘带iPad 是要比 MacBook Air 更方便的一种产品，但发现到现在来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一个搭配吧。我这边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看经理这边有没有分享的。 哦，那我再说一个就是和空气炸锅相似的一个东西吧。不过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说也不是我买的，是我拿支付宝的积分换的。就我要说的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能猜到，那就是烤箱。然后我说的这个烤箱呢，是那种就是独立式的烤箱，就不是嵌在橱柜里面的那种烤箱。然后不值得买的原因就是可能它是年初的时候我换过来的，然后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用过，就我都还没有拆开过。然后原因和那个空气炸锅比较类似，就是它能做的东西可能还没有空气炸锅多。就我能想象到的它能做的东西可能就是蛋挞，然后还有红薯，烤红薯， 嗯嗯， 就类似于这种。但是吧实在是太麻烦了，就自从有了就是自己可以独立使用的厨房之后，我想象过以自己以后什么包馄饨啊、包饺子啊，然后什么做披萨，真的想太多了。 嗯， 就是现在完全就没有这个时间，就是做饭都很匆忙嘛。你说现在是这个状况，我估计后面上班了可能还是这个状况，所以说它就闲置了。 嗯，所以说还跟刚才那个空气炸锅比较类似嘛。 对， 就使用场景没有那么广泛，没有那么有普适性。 就除非对烹饪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不然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个执念需要使用它。 嗯，对， 而且搭配它可能还要需要买很多东西。 嗯， 就是你买完烤箱你要买手套吧，你买完手套你要买锡纸吧，你买完锡纸你要买烤盘吧，然后你要是做个那个蛋挞你要买模具吧，对吧，然后做饼干你要买模具吧。 嗯， 就又是一系列的烘焙工具，但是这些工具你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嗯，所以说还是一个闲置的问题吗？ 对，所以说把它列到了不值得买的这一块。 嗯 嗯, 嗯，好呀，那好了，该轮到洋葱老师了。 我第二个想说的不值得买的是你们王英老师认为值得买的一个东西，就是戴尔的一款笔记本产品。其实在说这个笔记本之前，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铺垫啊，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它非常的特殊，它跟国际市场在消费电子产品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如果你用国际上做产品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市场的话，你一定会失败的。在笔记本产品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小米、华为和联想这三个品牌，他们旗下其实都有那种性价比非常高的线上品牌，比如说联想的小新 Pro 13，还有像华为的 MateBook 系列也有非常便宜的，就是它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就是所谓的旗舰配置，包括英特尔酷睿处理器或者是 AMD 的 Ryzen 处理器，以及像 2K 的屏幕啊等等之类的分辨率的屏幕，这些基本上你都只要花到五六千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本子。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点，所以说戴尔和惠普这样的国际品牌就在中国市场表现得非常的有颓势。因为如果说大家去看性价比，不管是性能各方面来看，戴尔和惠普都没有像样的能够拿出来跟就小米这些牌子都做对比的笔记本。所以说今年呢，戴尔为了一雪前耻，所以就在中国国内从设计到销售 一条龙的，是由中国团队自己做的，就是凌越13 Pro 这个笔记本，其实在线上市场还非常有名。它其实的那个商务版叫 Volstro， 5310，就是成就5310。这个本子呢，就是一般的配置，好像是5200左右，是吧，王英老师？ 差不多，差不多。 对，然后就这个价格，你都可以买到16G 内存、512GB 的存储，然后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就这种已经在别的品牌上顶配。如果你让就是 Surface Laptop 去卖的话，可能要卖到13400的这种本子，在戴尔这边就这个型号，它只要卖到5000多块钱，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地泣鬼神的价格。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性价比上是很值得购买的。但是我之所以把它列为不值得购买呢，因为第一个是它的暗病特别多，当然不能说暗病了，就是你总是会用着用着感觉有一些地方就有问题。比如说某一天你就从这个包里面把它拿出来，发现这个本子已经重启了，这是个特别讨人厌的事情啊。你们王英老师之前好像也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是吧？ 是是， 对。然后还有像它一个比较大的弊病是，就这种配置下肯定有很多地方你是不能寄希望于它在体验上达到那种万元本的水平的。比如说它的屏幕比较暗，它的最高亮度大概是300尼特左右，当然就是其实它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跟它同配置的万元本来做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本子的这个屏幕实在是太暗了，然后它的那个触控板经常会延迟，而且原因是不明的，它有的时候不延迟，有的时候延迟，就是你就是手触碰上去跟它那个鼠标显示出来，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延迟。当然这些其实可能都是非万元本的，就因为毕竟人家价格也没有很高了，你也不能对它提太高的要求。但因为其实的确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价格的本子，所以说在我真正去接触到，因为一度我是希望把它当做主力机来用的，但是就各种不爽，然后所以其实用到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再稍微花一点钱，比如说你再贴个，当然这个可能有点不大对，就是你贴个3000块钱，它其实就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体验了。所以说我是把它列为不值得购买的。我不知道王英老师对此是什么想法。 那我就直接就先说吧，就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5310是值得买的。 嗯， 当时购买的契机也是说，当时我那个笔记本就 MacBook Pro 用了大概6-7年了，然后没办法再用了，是硬盘坏了，然后我就可能找洋葱老师推荐一款产品，然后洋葱老师说最近我买了这个5310挺不错，然后我就立马被带货了一款这样的产品，大概背景是这样。然后就洋葱老师刚才谈到说这个总重启呀这些问题，我还真有遇到过，但是呢就是更新过固件之后，目前来看遇到的情况没有那么频繁了，或者说之前可能说一个月就遇到过一次，但现在可能3-4个月了，我觉得都没有遇到过一次，就还好。唯一一个让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重启，就是我重启电脑这个动作 restart 会特别慢，就导致我特别难以接受。但是这个也不算是特别刚需的问题吧，对吧？ 我想问你，你有升级 Windows 11吗？ 我没升，我故意没升。 为啥？ 我觉得就没必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先用着吧。我特别不喜欢， 其实我想要真的想要，我现在突然之间想到，我因为原来是没有列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是顺便顺着这个 Vostro 5310去说不值得买，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已经是 Windows 用户，那也没必要觉得不值得买，因为你没有必要去买。就是 Windows 11真的是一个太坑爹的系统了。首先呢，我是非常非常早期的 Windows 11的用户，就是甚至在它刚出就是 preview 预览版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台式机升到 Windows 11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那个新的界面，因为我是一个颜控嘛，所以说 UI 那种变化我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要去升的。然后包括那个正式版出来之后，因为其实 你们知道现在一般的笔记本要升级的流程应该是微软先出一个新的版本，然后 OEM 厂商，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戴尔，他要做一个适配工作，然后适配完了之后他再去决定说要不要把这个 Windows 11的更新推给自己的用户，因为其实涉及到很多有关于驱动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他是不能贸然的在微软立刻出了之后他就推的。但是当时正式版出来之后，我也是立刻，虽然戴尔官方还没推，但是我就立刻下了微软的官方的镜像，然后自己强行的把它升级到了 Windows 11。然后接下来就是噩梦的开始，就是当然也没有，当然毕竟是一个商业系统，它也不可能真的糟糕到哪里去，但是在 Windows 10的系统之下，我的就是戴尔的这个5310这个本子是非常安静的。就是你如只要不做什么太大幅度的事情，比如说你不是做视频啊，或者不是做图之类的，它这个风扇其实很安静的，不怎么转，然后续航也还可以，虽然说没有很好，但是也还可以。但是升完 Windows 11之后呢，不管你干嘛，你就是看一个网上的视频，它那个风扇都转得跟什么似的。而且最关键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检查，包括看进程啊，以及有没有什么不该打开的服务啊，以及驱动有没有更新到最新，我全部都做过一遍，完全没有用。我本来原本以为可能是因为这个戴尔还没推的关系，因为可能是我太心急了，的确有这个可能性嘛。但是在后来是我把它降到了 Windows 10，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个11它这个整体的体验了。然后降到 Windows 10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戴尔官方就给推了，那我就觉得诶挺好的，说不定各方面已经适配完成了，我就升。升完之后还是一样，而且呢最关键是我最近在用华为的本子，华为的 MacBook Pro X，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在 Windows 阵营还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本子，而且华为也很早就推了，症状一模一样，风扇狂转，然后各方面的使用体验都非常的糟糕。最关键的是前一段时间微软刚刚宣布了说2022年的 Windows 11的更新将大幅提升 UI 的效率，那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个 UI 的效率就是个渣吧，所以就意味着它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写好的，所以非常不推荐，不值得买的一个就是 Windows 11。谢谢。 嗯， 其实我就是我用的那个 MacBook 嘛，但是就是无论是前一代还是这一代的时候，就是都是风扇狂转，而且特别响，就想到就是如果开会的话周围人都瞩目的程度。但是我后来发现是因为Chrome 的那个 CPU 占用率太高了，然后只要我不看网页然后它就安静如鸡。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连远程也不行，他也会那个想。 嗯，杨松老师是用那个 Windows 自带的那个浏览器吗？是 Edge 吗？还是用 Chrome？ 对，我一直用的是 Edge， 而且说真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到底什么问题，因为我对就是包括系统里面的那个错误日志啊等等各方面我都去分析了，还有它的进程有没有什么高占用的，完全没有，但是它那个风扇还和那个CPU 的核心温度就是很高，那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不管是 UI 效率不好，还是因为就是硬件上可能有一些驱动可能跟新的系统没有很适配也好，可能都是原因所在，导致了这个资源占用会比较高，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可以说就这么不成熟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在两台本子上都这样，那我就相信这个应该微软的锅逃不掉了。 嗯，幸好我没有升 Windows 11，因为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刚出来，我觉得还是要再观望一下吧，因为 Windows 10也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尝鲜去升11呢？ 而且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微软有一个定律嘛，就是它永远都是隔代系统是垃圾，隔代系统是神的这种操作，比如说Windows XP 之后 Vista 就是个垃圾，但是 Windows 7非常牛，然后之后 Windows 8是个垃圾，但之后 Windows 10又非常好，所以按照这个延续的定理呢，11应该也是个垃圾，所以就大家再看一看吧。 嗯，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吧，就刚才说那个5310值得买和不值得买的事情，杨松刚谈到两个场景，一个就是它的屏幕亮度，还有说可能它的建成这些啊纯笔记本使用场景下的问题，但其实在我这里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是连显示器连外接键盘用的，所以说导致说我只是需要一个 能运行的 Windows 系统，然后帮助我处理一些进程、一些任务就可以了。我没有要求他说什么视频效果啊，或者说打字效果呀，或者说它的显示效果，这个我都没有强求。然后我只花了不到5000块钱就能得到这么一个生态或者硬件，所以说我是觉得值得买的。 我是觉得，我觉得基于你说的这个点，的确是挺值得的。因为首先它性能也非常不错，因为它性能释放其实挺好的。如果你要是外接显示器、什么键盘之类的，那真的可以忽略我刚说的这些了。 嗯嗯 嗯，这倒和你对键盘的要求不太对等。 嗯， 你对键盘要求很高。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带出去，就带出去，我肯定要求便携性，就是。我怎么也没折腾明白这个键盘跟我那 iPad 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因为说我特别想在没有 Air 明年，因为明年会出新 Air 嘛，我在等那个 Air， 我特别想就是在没有 Air 的条件下，我能把我这个外出的办公或者说使用、iPad 的体验提升到最好，所以说我特别纠结在 iPad 生态上的搭配吧。然后我这边再说最后一个我觉得不值得买的一个事情吧，或者说也不能叫做不值得买，我这里说的就是 iOS 15上的一个小 bug。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就是说你把手机从你的裤子口袋拿出来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我进入了打字状态。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 我遇到过，手机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点开了一个 APP， 嗯， 或者说就已经拨完了一个电话。 我这个倒不可能，这个倒很少遇到。我这个遇到就是说它是进入了那个下拉打字的状态，就是 iOS 15我不知道跟之前那个版本相比是改动在哪儿，反正我现在经常遇到，就是我把这个手机拿出来就进入那个 iOS 15下拉打字的这么一个状态。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手机状态锁屏状态或者说怎么样的状态，你不需要面部解锁，你只要手往上一滑，它就能进入那个默认下拉。然后默认下拉就是能搜软件嘛，搜软件去打开那个软件的名字的那个效果，就导致我经常在裤子口袋拿出来的时候会进入打字状态，就让我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反正这个算是我遇到的一个生态体验上的一个小 bug 吧。 我觉得还好，不至于导致社死。 嗯， 我曾经遇到过拿出来之后就已经打完一个电话然后对方还接了，然后他又撂了，然后我又打过去问 就莫名其妙你们就完成了一次通话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好呀，那该经理这边。 嗯，我也说最后一个吧。我说的还是一个就是家居用品，家居电器。 嗯， 原因是我呢电子产品就是这两年更新的不是很频繁了，然后我所有的就是像我主要的电子产品都基本上是在2019年的时候完成了一波更新。 嗯， 所以说我现在他们正是当打之年，就是用的非常火热的时候，然后我也不会特别频繁的去换，所以说我下面要说的还是一个就是家居用的电器。就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就是听众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可能会在就是去年或者今年更新很多关于家居的用品。然后这次我要说的是电热毛巾架。 哎，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的功能跟它的就是价格上来说，换言之就是它的性价比并不高。 嗯， 就因为你要用的一个场景就是首先你要用毛巾对吧。 嗯， 但是其实我就是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会用毛巾。 对， 就是洗脸的时候不会用。然后这又导致了就是这又导致了就可能它的作用就只是烘干浴巾。 对， 但是就是浴巾你放在那里它也会自己干。 但是夏天不是这样，就是很多梅雨季节它可干不了，它一天可干不了的，它可能要3-4天才会自己干。有了这个你转天再洗澡 它就是干的。 你可以用它来模拟就是暖气片， 嗯， 夏天的暖气片。 我是觉得如果说在冬天这种不经常洗澡的场景下倒还好，就没有必要用这个产品。但是夏天有这种特别频繁的不出太阳或者下雨，就这个浴巾就经常干不了，就你每天没办法做到每天都洗澡，这就特别痛苦。有这个毛巾架可以很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点，就在于它能定时嘛，它定时6小时，它也不会一直开着，然后它烘6小时基本上转天就干了。其实说这个毛巾架有一个不满的点啊，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它会自己说话。 你买的太高级了。 对，就是我在这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厕所放一个播客，然后那个电动毛巾架就开始 和他对话。 毛巾架就开始跟我对话，说欢迎使用电动毛巾架，有时会给我吓一跳。然后 说我要开始工作了 啊， 然后我要休息了 啊，知道我在那儿，他在刷一些存在感可能。所以这个 人来疯， 这个缺点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忍受，但也无伤大雅。反正我这边总体来觉得夏天里的使用体验还好，就冬天如果说没必要用天天用呢，它存在感可能低一点。 嗯，但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多个浴巾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多个浴巾，嗯， 是因为它已经占用了就是墙壁的一部分面积嘛。 嗯， 就所以说对于这个价格来说还有这个面积来说，我觉得都是就成本大于功能上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好，我这边说完。 那接下来要不洋葱老师， 嗯，这个你们这个生活太智能了。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是无线充电器。因为其实我的工作呢就是科技媒体，虽然现在偏上游，但是我会经常参加一些做电源或者做那个被动器件，不一定是被动器件了，也可能是功率器件的一些厂商的活动。那他们送给媒体的小礼物经常就是充电器或者电源适配器。充电器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类就是无线充电器，而且各种功率的各种样式的其实我都收到过，包括卧式的然后立式的我都用过。那立式的问题就立式的这种比较好的就在于你不需要去对准，因为它就直接放在上面就行了。卧式的话它需要对准。然后我以前每次用完，比如说我刚用完卧式的，我就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我应该可能要一个立式的，但是后来发现用立式的也不是很好。我之所以不大推荐无线充电器，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无线充电器它都是基于一个叫旗的或者一个叫气的一个标准，它的特点就是就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把它贴到一个位置去，就是这个无线充电器呢它是放在一个位置，然后连上线插上插座，你的这个手机虽然所谓的叫无线充，但还是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用有线的充电方式，而且最关键是无线一个充电很慢，尤其是 iPhone， 因为它 iPhone 也不支持那种快速的无线充。对于那些支持快速无线充的那些手机来讲，因为无线充如果功率一旦高了之后它就存在发热的问题，所以它还需要散热的风扇。你们去看像三星的像 vivo 的那些高功率的无线充电器，它都配了一个散热风扇的，所以你放在桌子上你还能听到那个风扇在转。我就觉得一个充电器而已至于这样吗？那为什么我们就不是用有线充呢？因为反正怎么样你还是把它放在一个位置。而且无线充一个更致命的问题是，一旦来了消息之后，尤其是对于卧室的这种无线充，一旦来了消息之后你要拿起来看吧，那你一旦拿起来之后它其实就脱离了这个充电的状态。如果你经常有消息来然后你就要经常把它拿起来看，这样对于电池来说一会儿充一会儿不充，对电池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总体都觉得所有的无线充电器都是不值得购买的，至少现阶段以现在的技术来说是这样。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无线充电器的。 我今年应该是我去年买了两个无线充，然后有一个是小米的。我倒是觉得小米这个无线充还可以，就是然后它是一个立式的无线充。就杨松老师刚才谈到说这个手机看消息不方便， 但是我觉得你放在历史充上，那那个充电器不就是相当于一个支架吗？手机支架的这么一个作用。 是， 那 你 把手 回复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拿起来啊。 回复的时候可以拿电脑回复啊。反正我的使用场景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可能有微信或者企业微信进来，我看到这个消息过来了，那好，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去电脑上回复，我不一定说非要把它拿起来。而且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用有线充，因为这种在公司里这种开会啊，这种要走要上个厕所什么的，你带手机的场景还很频繁的，但是你如果总插拔线的话吧，就特别麻烦。但是你如果放这个立式充上，放上就走，放拿起来就走，这就挺方便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可能这立式充对我来说还挺适合的，无论是看消息还是自己还能当个支架。 正好是基于这一点，正好也是基于，其实我有特别多的那个充电那个电源适配器和数据线，所以说其实我到任何的定点，因为其实我在家的话，一个是我的就是用电脑的桌子，还有是我的卧室，然后以及我办公室里面大概会有两个点也是定点，然后所有的位置其实都有有线充的设备，就是它也有线也有那个适配器，所以这几个线和适配器我是不动的，就是它永远在那儿。然后除此之外我包里面还有一个充电器，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我到哪个位置，其实我都不用在意就是有没有插插座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体验其实我觉得跟无线充也差不了多少吧。 而且有一个点在于说什么呢，就是你在我觉得大部分人用手机还是说工作时间或者说上班期间，上班期间我觉得手机的一个经常的一个电源情况就是满电，无论是这个线充还是立式充，它基本都是一个满电的状态，但不存在说我这个手机到另外一个位置说电就没了。反正我是觉得可能这种经常满电的情况在手机上是特别频繁，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是特别在意电池寿命的一个人，所以我所有的设备包括笔记本还有手机，它的电量是保持在20%到80%之间的，因为这个电量是对手机最好，就是电池的寿命最好的一个比例。然后如果你长期把手机保持在100%的这个电的状态，尤其是你经常比如说你晚上一晚上都接着电就充电器的话，其实对电池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可能用3年，那你的电池可能只能用1年。当然有的人可能手机本来就只有1年的寿命，或者有的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那就无所谓了。但是我会非常在意这个点，所以说如果在一个充电周期内，比如说我这个电池是80%，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去到任何各处，我基本上都不大会再去插电。因为这样的话，你要是比如说你分10次，每次充1%和你1次充10%，这个前者对电池的伤害一定是更高的。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点，其实我的电池是永远都是不会满电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在不同的位置都有充电的这个需求，就一旦如果要是到20%了或者30-40%，我就立刻会去充，然后充到80%左右。对，是这样的。 是这样，就是苹果它在晚上你充电的时候不是还说有一个智能充电提示吗，告诉你说比如说你半夜10点插上了，它告诉你说凌晨什么7点-8点将会充满。 对，但是这个是其实也是我特别不喜欢苹果设定一个点，就是我不想要，因为它有所谓的一个什么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我的充电周期是不确定的。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可能的确我如果充一晚上，你可以帮我在80%之后抑制充电，那当然很好。可是明天可能我就不这么做了，然后第三天你就认为我可能晚上没有这个需求了，因为经常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还不如设定一个开关，就是一旦到80%就很慢速的去充，但是他又没有这个设定，因为可能这是基于苹果一直以来对用户的这个不希望你们那么复杂的去做一个设定，但是这个对我来讲特别不友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立式充电无线充电比用手机线充电好的一个点在于说，手机线很多都是5伏1安的线，但是这个用座充用无线充能到7伏，就是它能到7瓦 吧，不是7伏吧， 对吧？所以导致我就觉得可能无线充可能会比普通的我不用快充线可能更快一点，所以说有时候我会用。 但是很多市售的像紫米的充电器都可以到十八瓦，如果是给 iPhone 啊到十八瓦了。很多如果你给安卓的话，其实有一些现在 vivo 的可以到120瓦，所以其实 有线 就不管怎么说，对，就不管怎么说，其实无线还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东西，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去用过无线充，就是还带风扇那种的，是真的，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来讲非常难以忍受的。尤其我在办公的时候，旁边如果很安静的状态，旁边还有一个风扇在吹，那个我真的觉得太难受了。 它那个风是往哪吹呢？人会感觉到那个风吗？ 不会感觉到风，但是你会听到声音，因为一旦有风扇的话，你就会听到声音。 那这个就夸张了，在无线那个充电座上还弄一个风扇，这就有点。哎，各位老师还有说觉得不值得买的东西吗？ 没有了。 嗯，我这边没有了。 嗯、那好，那我们进入这个值得买环节，推荐一下过去一年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好物吧。要不 还是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好呀。其实刚才谈了几个，怎么说呢，就是几个不值得买的东西，本质上还是一个配件嘛。它那个 Apple Pencil 还有那个折叠键盘其实都是给苹果的那个 iPad 用的。嗯，这种配件我觉得可能不值得买，但是我觉得今天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装备呢，就是说 iPad Pro。 我觉得这个设备确实是挺值得买的。 值得买在哪儿呢？ 值得买在于说，首先 iPad Pro 对我来说，我的定位啊，就是目前我的使用情况，它还是一个娱乐设备， 嗯， 就是它是一个内容的啊消费设备，就是偶尔它会承担一些内容的生产，但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来看视频、玩游戏等等等等等等等，或者上网这么一个场景。有时吧，我就觉得 iPad 这种场景的弥补其实很到位，它处于一个中间态。你用手机玩吧，看个图片、视频又太小了，有时还得横屏。看个视频，你用那个电脑玩吧，你上了一天班，本来你就打了一天交道跟电脑，然后你回家还要看电脑，还要在一个坐在这个椅子上，在这个桌子上，你感觉就没下班啊。所以说有时我就会下班的时候会玩一会儿 iPad 在床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场景，而且确实无论是看视频啊，或者看电子书啊，或者看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确实要比手机方便，而且呢比电脑这种又没那么重，所以说导致我对于 iPad Pro 来说比较满意，尤其是它这块屏幕120赫兹的这种刷新率也好，或者说整体的色彩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比较推荐的一个吧，就是 iPad Pro 吧，确实是在我购买的电子产品。 其实我正好跟你相反，因为其实第二个就我说吧，好吗？因为就是那个，我正好前一段时间在知乎上面说了一个点，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跟朋友讨论说，其实现在的人可能除了工作之外，真的很少再去用 PC 了，或者说用电脑这么个东西了。然后可能大家平常下班之后娱乐啊，或者干嘛的，就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为什么我很少用平板？因为讲真的，我买过好多次平板，然后它的就所有的平板设备，不管是安卓的甚至别的系统的，还有 iOS 的平板我都用过，然后我大概就会用个一周吧，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去用了。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我就不觉找不到平板的使用场景呢？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是因为你老了，你不能接受新事物。然后我说，我就反省了一下我自己，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觉得平板是一个特别不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基于我自己的体验，一个是我下班回家之后，我就是一方面如果我娱乐的话，首先手机我是肯定不会拿它娱乐的，因为它屏幕太小了，我不能接受。那除此之外呢，我在家就两个场景，一个是坐在办公桌前或者是我的桌子前面，用我的大的27寸的显示器去看视频也好啊，或者说玩游戏也好，这是一个场景，我的台式机。那除此之外我就要睡到床上去了，因为在床上的话我也想看看视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场景下我之所以不用平板，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要把我的腿支起来，因为你要用那个平板，要不然你得端着，要不然你得放在你的膝盖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点。所以说甚至我尝试过用 Surface Pro， 因为它有后面那个有一个支架式的 kickstand 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也太累了，在床上用，所以我找来找去找了所有的就是设备，最后我还是发现笔记本对我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在床上不管以何种姿态都是可以看视频的，而且有的时候我只需要放一个声音，因为它就放在床上或者放在膝盖上或者干嘛，有的时候甚至我躺下我把它以那个开合大比较大的角度去看也都没问题，但平板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其实挺想知道王颖能告诉我，就是平板这个设备你们平常如果拿它在床上用或者那个沙发上，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我在床上的一个使用场景，这个其实跟我怎么睡觉有关系。其实我是喜欢啊，怎么说，仰睡，就那个四仰八叉平躺着睡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用一个那个平板支架，把平板电脑支起来那样看，这样也舒服。然后有时就会侧着睡的时候， 但是平板支架它有一个固定角度啊，你不能调节啊。 可以调，左右上下都可以调。但是我这 个是什么支架？ 我不推荐我这个支架，我这个推荐可能有点问题，它绑重物容易往下坠。但是我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支架它的那个最前端，它都会做成那种能弯来能折的那种设计，所以说怎么设计角度其实就也还好，就暂时也能满足。有时我会躺床上看呢，这种脖子不会太累，要不然有时我侧着去看一个东西，确实脖子不舒服，所以导致我觉得用支架看电脑或者看平板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 好吧，然后我 躺的时候呢？ 躺着嘛，侧躺嘛，那就拿个枕头把它平板放枕头前面，不就它就立起来了？而且平板那个它不这个保护套不是有支架功能吗？那你不在床上乱动的话，那支架是能立起来的，就侧着那种。 我其实一个大的痛点就是因为这个睡觉姿势的问题，所以包括 Surface Pro 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它重心有问题，就你稍微动一下它可能就倒下去了，这个是我不能接。而且其次就是我是一个必须同一时间要做很多事情的人，比如说我一边在看视频我还要做别的事情，比如说我突然想到我想查个资料我就立刻得去查，那么对于平板来说它很难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情，这也是我不会买平板的原因。所以这个我不用平板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就是我刚说姿势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同一时间要做很多事情，这个其实我们在聊之前在聊 iPad 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然后正好引出我想要说的今年值得买的一个东西，就是 M1 版的 MacBook Air。 这个东西真的太值得购买了。对，因为我之前因为这个电脑是去年才出的，去年就出了嘛，但是去年我一直都没买，后来因为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嘛，所以我现在拥有了这台电脑。我大概最近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它最好的点是在于它续航非常非常出色，就是因为我经常要出去比如说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可能一开就是一整天，你要是用 Windows 的笔记本，就是我用过各种各样 Windows 笔记本，什么就轻薄本的什么万元本啊，或者我们刚刚聊到那个 Vostro 5310等等，都是它几乎不可能坚持一天时间，或者说就是不可能，不是几乎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是你用这个 MacBook Air 的话真的太牛逼了，就是如果你把它充满电状态，然后因为昨天正好参加一个一天的活动，就满电状态从早上9点开始用，然后呢上午的会议大概是到12点半的样子，因为我一直在不停的记录，而且屏幕是常亮的状态，然后它的就是我当时中午看了一下它的电量大约还剩85%，就是这么几个小时它才用了15%的电。当然我因为只记录所以我不干别的事情，然后整个一整天下来它还有超过一半的电，就这种续航是任何的轻薄本都不可能做到的，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当然别的我们其实在之前 M1 说 M1 芯片的那期已经说的非常多了，但是这个是我对它非常惊叹的一个点，就是它的续航真的太好了。所以你们要是也追求对于笔记本的续航的话真的很好用，所以现在我对它的使用习惯就是 前一天我用完之后把它合上，我都不用去充电，第二天我接着用。就如果说你的工作没有那么重负荷，你只是做一些平常的办公用 Office 套件之类的，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甚至可以像平板一样去使用它，没有必要就是每天在某一个点你就必须去花时间充电，所以非常自由，我觉得很推荐。嗯，当然如果生态允许的情况下了，你们去购买，而且关键 MacBook Air 也没有很贵嘛，就是盖板的好像才70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考虑笔记本的话，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非常值得推荐。 而且提醒大家的是，明年的 MacBook Air 就要出来了，大家可以再等等。然后新的设备据说是叫 MacBook， 就没有 Air 这个名字了，然后大家可能倒是可以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还想补充一个点啊，就是的确像我们上一期聊的是那个 MacBook Pro 的14和16寸，最后王云老师得出一个结论是说不值得购买，因为当时其实后面我们就讲了。然后我其实想普及一个概念是说，手机和手机平板和 PC 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手机，你花2000块钱买个手机跟你花10000块钱买个手机它就是不一样的，就是10000块钱的手机一定是体验更好，不管是什么拍照或者体验上的一些差别，你甚至比如说它出了可能出10万的手机你去买它都非常，就是只要你有这个钱你就可以买，对你来说都有价值的，不管是哪个层面了。但是 PC 真的不是这样，就是上一期我觉得特别赞同王英老师一个点，就是PC 是针对你要根据需求来买的。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像我甚至还有一些做图和修图，比如说照片调色的一些要求，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做一些轻度的视频剪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MacBook Air 是非常非常适合我的，就不管是性能还有各方面都能满足我。那如果我花个14000去买个 MacBook Pro 14寸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它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就用不上那么好的性能。也就是说它和手机不同的点是，并不是你花更多的钱你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而是在于你有这个需求你再去买。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MacBook Air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还是希望大家说再等等明年的新 Air 吧，然后可能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目标设备嘛，然后可能明年看是3月底啊还是说6月份看能不能入这么一台设备。然后静理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值得买的设备吗？ 嗯，我先推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东西吧，就是听了我们上上期节目的听众可能知道，就是我们也不说就我吧，我今年就是开始看网飞的电视剧和电影了。然后呢就是为了能看网飞呢，我们就舍弃了之前的梯子，然后办了一个就是可以看网飞的这样一个梯子。然后就是在说这个看网飞的设备之前，先提一下这个梯子。就是像之前我们买的是一些比较就是大众的这样一个，就换言之就机场嘛，就是它很容易被抢，而且它就可能延迟也比较高。然后更糟糕的一点就是我发现自从用了它之后就完全和就谷歌学术绝缘了。我觉得谷歌学术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嗯， 就是我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吧，就后面我在整理就是参考文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谷歌学术提供的这样一个格式，就是它是最规范的，它不会遗漏像就是卷号和页码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但是其他的像百度学术或者说微软的学术都会都有这个情况存在，所以说这算是一个意外发现吧。对，我这个先说到这里。 嗯，然后我再补充说一下吧，就是网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有专门聊过网飞这种我们的一个评价，或者说我们觉得好的一些地方。然后这里我就想补充一句，就是相比于国内的这种爱奇艺或者腾讯视频，其实网飞的优势其实非常明显，而且我也觉得说每个人 是都有权利享受或者欣赏这个世界上最优质作品的。所以说我觉得网飞可以说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这种最强的视频创作能力，然后我还是希望大部分人能够正版体验一下就正版体验一下。因为其实在国内，其实你不看不办网飞的会员，其实也能看到大部分的网飞剧，要不然游戏啊或者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通过正版网飞来看的，还是国内有渠道有资源能看到盗版进来。但我还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管是克服一些技术的阻碍吧，还是说一些真正的意义上的这种真金白银的支持，可以让网飞可能说是能够产出更优秀的一些作品。因为网飞的产出模式是非常健康的，就这个内容好就继续拍，不好就不拍了，然后钱也是根据怎么说就是播放量来决定的，然后给到演员。不是说国内这种爱奇艺他为了稳，为了去求怎么说那种收视率可能会有一个保证，去砸一些钱给到演员来让他心里有一个底嘛。但是对于创作内容创作来说，这样的钱的投入其实是不够的，而且在整体的创作自由度上，我觉得网飞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所以说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使用网飞，网飞的会员也是我今年觉得比较值得买的这么一个产品吧。然后我这边再说还是一件苹果设备，就感觉这期节目值得聊不值得聊，苹果还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然后 你要不说一下就是苹果的设备你哪些没有吧？ Mac 吗？ Mac 我那个不是坏了吗？ 这个就当你有过 啊。有过是吧？那就是 Apple TV 没有，但是我觉得用不上 Apple TV， 暂时就是直接用了嘛，在电视上。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说再说回来，然后我这次觉得苹果设备上今年值得买的还是 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 呢，我觉得可能除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把它当做一个音箱来用啊，或者说当成一个什么设备来用，反正我把它当成一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中枢来用吧。就说比如说我把它接入那种 HomeKit，那我在回家开灯关灯这种设备上就不需要我再手动去碰了，就很自动化的能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睡觉前叫 Hey Siri 关闭所有灯，这灯就关掉了，不用我再去怎么样。比如说 Hey Siri 去关窗帘，就不需要我再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你说是很有高科技嘛，也没有很高科技，但是确实可以解决我懒惰上的一些点吧，懒点。所以说我觉得HomePod mini 就音质我觉得倒不必太怎么说，如果说一个音箱比手机音质强点大概就可以，而且700块钱的一个价位，你觉得它的音质能好到哪里去，我也不敢太奢望。但是它对于处于说这种智能设备智能家居的这种支持力度上还是很强的，尤其说是你已经走到门口了，你用 Hey Siri 它还是能收到音，这个给我的这种体验就感觉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HomePod mini 是我今年买的除了 iPad Pro 之外的另外一件比较满意的苹果设备吧。经理这边还有吗值得买的设备？ 然后刚才说的是就是看网飞的梯子嘛，然后接下来就要说我们就是看网飞的设备。然后之前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就是笔记本和就是刚才王毅老师说到的 iPad Pro 来看，然后在就是今年的时候我们又购入了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设备来去看。那就是索尼的这个 85X95J 这样一个电视。然后就其实在买它之前我们是在网上买的嘛，然后在买它之前我们去就是实体店去看过它很多次，然后就是也试过它的就是这种观影效果，然后我们就尝试就不同的观影距离来去看它。然后当时是觉得就是因为说实话以前在就是家里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电视，所以说当时觉得这个观影效果还是非常震撼的。但就是虽然说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它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但是就是实际在就是观看过程中就是觉得它效果特别好。然后就 没有产生任何的不自然。如果觉得它特别大，或者说是特别的震撼，可能就反而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效果。 是， 就有点像就是你在电影院的时候，然后坐在第一排看那个荧幕，就会觉得晕。 嗯， 就那种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觉得它就特别兼容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坏处就可能后面就再回不去了，就可能未来的起点就是它。 嗯，首先这 85X95G 它的尺寸其实是85寸嘛，对吧？其实它上墙之后我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大，就也还好。 对，看着挺自然的。 嗯，而且搭配网飞这种效果，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看电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网飞，就国内的 app 其实看的基本上很少。 其实正好你们说到这个 85X95G， 因为这个电视其实挺有名的，我刚没看到你们说要推荐这个，你们推荐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我正好想要说两个点有关于这个电视的，因为这个电视好像是一个120帧的电视是吗？ 它有那个接口连120赫兹的接口，就是 HDMI， 对，就是 有这么一个支持口，对，它支持120赫兹。 它本身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吗？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120赫兹的片源，它是支持 4K 的。 对，但是但是就是首先如果你们看电影，我这个也可以告诉所有的听众啊，就是如果你们买一些像这种高质量的电视机的话，因为毕竟这个电视应该要2万块钱是吗？ 差不多。 就这种电视，一方面它的分辨率特别高，因为它是 4K 的嘛，一方面它的帧率可以很高，刷新率很高 ,120, 然后包括像那个灰阶的那个延迟的时间等等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是你们要知道很多片源啊，比如说一些早期的电影，它的因为一般的电影的这个帧率是24或者25嘛，然后就远远肯定是连60都达不到，更别说120了。但是你知道电影啊，它的魅力一方面在于动态模糊，另一方面在于它的清晰度没那么高，尤其是以前的一些电影。我记得之前因为我们家前两年刚刚买 4K 电视的时候，我们拿来看一些比较早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当时市面上的一些电影，因为一般电影我刚说了都是24-25帧的，24-20就是一秒钟它就这么多格画面。如果说你用，因为现在很多电视都有一个叫动态补偿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画面升格到，比如说以前是24，它把它升格到60甚至120，或者把 1080p 的画面对升格到4K。这种对于电影来说都是非常破坏性的技术，所以说，当然我这个只是聊闲话，就是各位如果要欣赏这种电影，尤其是更早的电影，甚至是2018年、2017年的电影，都不要开启这样的功能，因为这会毁了一部电影。电影非常大的魅力一定是在于导演在创作的时候对于动态以及对于分辨率清晰度，他都有一个自己非常系统的认知的。如果说你在通过后期的技术对它进行一些升格操作，一方面很多电影的神秘感就会顿时消失，尤其是你看很多奇幻类的片子，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我在朋友家，他也是挺贵的一个电视，是那个佩小姐的奇幻城堡，因为这个片子是蒂姆波顿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部片子，我当时非常非常推荐这个片子，所以当时我们在他家这个电视上看的，然后从头看到尾我都在想说，哎，这个电影怎么连调调都变了，一方面他强行加了 HDR， 另一方面他开了那个动态补偿把它升格到了60帧的画面，整个电影的质感就完全就不存在了，就完全不像你在影院里面看的那种效果，就是因为这种技术把以前电影的这种神秘和朦胧的感觉完全的去掉了。这个当然只是聊闲话，各位如果在欣赏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导演或者是创作者本人对这个电影他的意图是什么样，千万不要去用现代技术对他进行这样一些破坏性的操作，这个是我的建议了。 我还真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他对于老电影这样一个影响。 我对于就是清晰度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我据我所知王毅老师对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看电影一定要看最高清晰度的。 嗯，因为主要就是网飞它是支持 4K 的片源嘛，而且网飞是可以开杜比世界跟杜比全景声的，所以说这种效果那个这个电视都支持，所以说我觉得我可能确实是为了网飞或者说以后的 PS5 去买的这么一台电视。但杨聪，我想补充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跟那个胶片摄影跟现在这种数码摄影的这种差距或者提升跟这个电影有关系吗？就是为什么就不能用胶片摄影那种来解释呢？ 如果你想要深究的话，我正好也尝试说一个点啊，就是你知道以前啊有很多比如说港片，很早的港片，我们说在早期的那个艺术的造型方面做得特别优秀，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张叔平，如果你们关注影视应该对于这个人很熟，他是做造型这块对角色做造型做得特别优秀的一个人，早年的一个人。然后但是这两年他频频的翻车，就你们去看最新的电视剧，比如说像《如懿传》啊等等之类的，你去看他给周迅做的造型，那就是灾难级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在想说，哎，为什么？对，就这种为什么这种大师在就近两年的这种潮流的剧之下会在造型上翻车呢？其实很重要一个点，我就排除他可能功力退步了或者怎么样，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当代的这个数字化的影视技术做得越来越好了。如果说当年的那些就是电视剧比如说港片或者是香港的一些电影，它的最早期不管是在颜色呈现上还是在画面清晰度以及质感各方面，都是观众都没办法看到他现场的还原的内容的。所以以前你看王祖贤做的那个《倩女幽魂》那个时期，他就算发簪用塑料的，你在画面当中你都看不出来，你还觉得挺美的，就是挺有一种朦胧感，再加上灯光效果等等之类的。但是这种东西啊，一旦到了技术的对发展越来越快之后，它清晰度增加了，比如说现在可能本身拍的时候就用 4K 去拍，然后HDR 技术就是暗部和亮部都同时表现得特别清晰，再加上如果还有120帧去拍的话，那就是你的动态画面清晰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改变你的创作思路了，你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这种东西去做，因为一旦所有的失误在这种清晰度面前都会被无限倍的放大，就会显得非常的滑稽。这个其实也是像这一代比如说张叔平他用以前的思维来做现在的造型，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一定会被观众嘲讽的。就像你刚说的那个用胶片或者说现在数字化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的确是可以用现在的数字技术去对以前做一个模拟的，但是还是像我刚说的，就是你要怎么看导演本身的意图是什么样，因为现在整个影视行业没有一个人告诉从制作方开始就一直到最后流媒体甚至到屏幕的产出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呈现，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说没有就是像显示器的厂商他不可能知道你的导演想要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不可能去为每一部电影做适配，流媒体就更是如此了，流媒体它也不可能所有产出的是 HDR 的内容，所以说其实绝大部分观众通过你的屏幕不管是你的手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看到的东西极大可能并不是最初创作者想要呈现的内容。当然现在有一些做标准的企业正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从端到端来做一个规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至少就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能做到的还是尽可能的去还原它原本的一个东西，将来有可能的确做到像王英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对不同的片子都有一些不同的对待方式，就是这个播放设备它本身就知道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部电影，但现在我们还是做不到的。 嗯，这让我想起就是八几年的那些电视剧，比如说《红楼梦》之类的，感觉他们当时的孵化道应该就是饱和度应该也是挺高的颜色，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呈现的那种就是因为可能清晰度不够高吧，然后就他们的衣服颜色可能就是 就略带有那些灰蒙蒙的，就有一种磨砂的那种感觉。然后刚才提到这个，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就这个电视它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格子，就是它出于了一个格子门嘛，就是它在完全就是白色或者说浅色的背景下，它会有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就是显示的一个故障，但是就是据我们目前看的情况下来说，就是它这个问题不是很明显，我觉得 可以接受。 对，如果说不是对于这个特别特别苛求的话，其实我觉得像一般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就没有网上说的这么严重。 然后我觉得可能洋葱的意思是说容易露馅儿，用高科技来插针或者说智能补偿， 是，对， 之前电影就露馅儿，那些他的浮夸的话就基本上让观众一看，哦，看清楚了，原来是这样，原来看不清。 对啊，所以说你们看那个李安他去拍那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他当时在做宣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 4K 和120这两个值，就是因为他在创作之初一定要想好，我用 4K 和120去拍，我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对于很多动态镜头，他必须想好120和24它的差别非常非常大，就如果用120来拍的话，它的动态画面要感觉拍出动态模糊，它要以比24要快非常多的速度才能达到。所以这个也是倡导影视工作者，你在做这些内容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入现代技术一些考量，包括我刚刚说的张叔平也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样。 俊里这边还有吗？值得买的。 我这里还有一些，就是主要还是家用电器类的，就可能不能叫，就完全不能叫电子产品。但是就是可能和两位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我这里主要推荐一些家居用品。比如说就是我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在买之前我可能在之前的家庭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用到过的。 什么？ 洗碗机。 哦， 对，它是一个就是内嵌在橱柜里的一个洗碗机，13套的一个洗碗机。在我买这个洗碗机之前，我可能就已经知道在用之前要把它餐具里的这些残渣先都扔掉。然后它主要负责清洗上面的油污。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到了倒残渣这一步了，那我们其实就倒点洗洁精然后再抹一下，这个洗碗的过程不就完成了吗？但是当我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和我们自己洗碗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就其实我们设想就是我们洗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会特别的快，但实际上就是做饭一小时，吃饭5分钟，洗碗一小时。对吧？而且人洗的碗确实没有洗碗机洗的干净， 确实。 对，而且洗碗机它有就是高温消毒嘛，就是你拿洗好之后你打开它，然后就是这个碗是热而干的。特别特别干净。而且它在洗的过程中你完全可以做其他事情。特别省心。就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就是它不能洗不粘锅 啊， 就这成为我觉得它最大的遗憾。 有涂层嘛，不粘锅有那个涂层。 对，它把涂层洗掉的话 高温一洗就掉了， 然后不粘锅就变成粘锅了。 嗯， 如果说它能把不粘锅洗了，那厨房所有的就任务它应该都能完成。就我们要做的就是摸一下抹一下桌子。对吧。 我觉得洗碗机可能就是很方便，但可能就是有点贵，其他倒是没什么。因为它确实，你说我一开始很担心它就没有人洗的干净，但其实发现是我想多了，它比人洗的要干净很多，而且比人洗的要省水这个方面。 比人洗的干净这是我意料之中，但是我没想到它更省水。 有人会洗，如果我洗碗我会就一直开那个水管子，就一直开然后一直洗，我是有这个特点，然后弄得到处都是水。 对啊，理论上来说是应该用流动水洗碗的，但是就看你这个水流开的大不大。 好呀，那要不我不知道各位老师今天有没有一些关于树影音一些的分享，就是 有啊，我们可以搁到最后来说嘛，就是我们统一说，这样如果说就是树影音穿插在这种消费品之中就显得有点奇怪，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说。 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就刚才说到这个洗碗机的价格，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就是年底的时候录这样一个节目呢，就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双十一和双十二之后，就所以说这些大件其实我们都也不叫都吧，就是可能很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就是双十一的时候买的，所以说它可能价格跟平时的价格差的很多。对啊，这也成为它比较值得买的一点。 你要不经理这边就说完这边推荐要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书影音游戏推荐环节。 好的，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剩下要推荐的吧。然后剩下要推荐的一个就是石头的 G10 扫地机器人。然后这个呢也是和洗碗机一样，我刚开始以为是特别鸡肋的一个产品。因为我觉得扫地擦地它也不费事，而且就 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嘛。而且我对它的一个期望是，就是如果说一个很久不清理的一个地面的话，就比如说你像地板上会有可乐渍，然后还有就是瓷砖如果很久不清理它会有就是灰尘，然后和了水之后变成泥又干了的那种污渍，然后我希望它是能把这里都就清洁干净的，但其实和我想的不一样，它并不能。 对， 后来我就发现了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需要你人先拿抹布把这个屋里屋外然后犄角旮旯这些都人工努力使劲的擦一遍，然后后面就可以用它来维护了。它维护的这个就是过程还是非常省心的，就是你可以在你出门的时候启动它，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回家充电了，对，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面介绍的两款都是比较普通的了，都不是大件。然后一个就是电磁炉，其实说来惭愧，这个可能就是我推荐它的一个点比较奇怪，原因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人，特别喜欢吃，就喜欢到连夏天都要吃。对，所以说我经常光顾海底捞，但是呢吃海底捞有个问题， 太贵了。 对然后我就想到就是用电磁炉来做家庭火锅，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拿电磁炉做家庭火锅，就我们现在已经远远的过早的把这个就是成本收回来了，就我们不加锅底的话就是两个人可能就完全能控制在100以内。 哇，那这还挺便宜的这个。 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推荐的一个小物， 最后推荐一个小物， 对，就是头发的一个干洗喷雾。在这里呢因为这个节目也比较即兴，所以说我也没有就是放出这个干洗喷雾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就是它是有专门这样一个东西的。然后它是什么应用场景呢，就是我们由于不方便或者说没有时间洗澡，然后我们又得就是抛头露面，然后掩盖这个头发这油腻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需要在头发上喷一点这个喷雾。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你喷完然后再梳几下，然后你头发就好像洗过一样。 这什么原理啊， 这个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个喷雾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的散粉，散粉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化妆之后然后为了定妆用的散粉。然后当时特别有意思，就是像比较讲究的女生嘛，她会备两套散粉，就贵的散粉是用在脸上的，然后便宜的散粉是铺在头上的就是专门应对这个问题。 这样。 对，然后这个东西也不贵，但是就效果特别好。 嗯，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种冬天的这样一个情景。 确实，就有时冬天不爱洗头了。 就是你觉得你还没到洗澡的时候，但你头已经油了。 嗯，好呀好呀。 行，我这边的分享就到这儿。 那我们就进入最后的书影音游戏环节。 行。 看各位老师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吗？ 那就从我开始。 嗯。 然后我先说一个关于书的吧。 嗯。 就是今年的话还略略看过一些书，就主要还是小说。 嗯， 然后要推荐的一本是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对，以前我其实没有太看过王安忆的作品，但是呢我很喜欢他的名字。 嗯， 就我觉得他的名字起得真的很不错，就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张恨水 啊， 我觉得这两个作家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水平。为什么推荐这个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像就是我们经常读的那些畅销书，就给人一种就是看起来特别顺，情节也特衔接的特别流畅，但是你看完可能就忘了，你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 嗯， 然后他的书不是的，他的书是一开始你觉得就有点晦涩，就是有点略有点就是文字上的刻意，就可能你要读下去还是需要一点就是意志力的，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当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也不是读到最后，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果然这才是大家。 嗯， 就有很多场景就是是那种你没有生活阅历，就是没有经过那年一些年代的这种记忆的人，你没法都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一些场景。 嗯， 就包括以前那个就是拜师学艺的这些流程啊， 嗯， 这些规矩，还有这就是做事就和别人打交道的这些礼仪，就这些是我们就是都没有办法可以说是捏造出来吧，所以说看到这些就觉得特别震撼。 嗯 嗯，而且他这部书的格局就是也从就是那种传统，然后从就是中国的近现代，然后到就是美国，就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视野就特别开阔，这本书。 哦， 对，而且这本书里面就是有很多能看出来这个作家的文学功底的地方。 嗯，好呀。然后我这边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豆瓣的那个书影音嘛，然后我一般会推荐五星的作品，然后我评分五星的作品，但是我在书这边没有五星的，今年最高是四星，所以说我就不推荐书了。但是影这边我推荐一部德剧，这德剧其实我是最近在看啊，它的名字叫做巴比伦柏林，这也是我看的第三部德剧。德剧就是很有特点，它就是很严谨的，包括它的这种做工啊、服化道都特别严谨。然后巴比伦柏林讲的就是说威玛共和国，就是讲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前1930几年到1930几年这么一个阶段，然后这样的一个群像的故事。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具体剧透我就不想再说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而且你去看这种美剧啊，这种剧相比电影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能把这个群像给你铺平，你电影只能讲一个故事，你记住的也就是这个故事背后的人物或者说单个人物，但是美剧或者德剧这种电视剧的形式是可以把每一个人物都还原得非常饱满。然后我也是今年看到这部巴比伦柏林，也是让我想到之前看的像是大西洋帝国这种群像，还有像是那种堕落街传奇这样的群像，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推荐大家去看吧。然后这部剧在网飞上也有资源，不过是英文跟德文的字幕，然后大家酌情去看吧。然后我这边大概就是这样。杨聪老师， 既然刚两位一个推荐书一个推荐影，那我推荐一个游戏好了。其实这也是近两年争议特别大的一个游戏，就是《原神》嘛，米哈游的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手机游戏，虽然是手机游戏，但是我基本上把它在 PC 上面玩的，而且因为我现在用那个英伟达的3060的显卡，所以说可以 4K 来玩它的高画质。当然这个不是我想说的重点啊，我其实也想谈一谈就有关于这个游戏，因为它的从出生开始它的争论就特别多。那就是如果各位去看一下他现在已经获得的一些荣誉啊，包括最近他得了索尼 PlayStation 的两个奖，其中有一个是音乐的奖，其中有一个是好像是销量相关，是索尼颁给他的。而且最近这两个奖之后又有遭遇了大量的骂，就是网上很多人在骂这个游戏吧。然后他也是 整个现在中国国内游戏唯一在苹果既在中国区得了年度游戏奖，也在世界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得了游戏奖的这么一个游戏，而且也是谷歌 Play Store 年度游戏奖，就去年的年度游戏奖，这个在就是中国以前的游戏史上都是不存在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它其实前几个月也相继的得了很多的奖，包括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游戏，好像是在全球六个地区吧，包括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台湾、中国台湾，还有还是美国之类、欧洲之类的，就是同时都拿到了最畅销游戏的前五，移动游戏畅销前五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游戏。所以它其实就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化输出。就作为中国的话，当然了，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动漫还有是像国外一些游戏的影响，但是在文化输出上至少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游戏。那么它其实遭遇恶名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不做恶意揣测啊，但是可能和友商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之前你们也知道全国最知名的一个游戏厂商是哪一家，他曾经数度找到米哈游期望去做合作，但是米哈游都拒绝了。所以说你现在你们去下这个米哈游原神这个游戏的话，几乎比如说在安卓平台你是找不到，绝大部分这个商店里面你都是下不到的，你只有通过官网或者其中唯一的授权的一个商店叫 TapTap 你可以下得到，在其他几乎所有的商店都下不到。然后虽然我玩的游戏没有很多人那么多，但是也比一般人要多，至少就我的体验来看，它是我玩过的中国人做的游戏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那好玩在哪儿呢？ 从各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不管是画面也好啊，还是它的剧本各方面其实做的都非常，当然它也有一些它的问题了，比如说有的时候剧本可能就写的没那么出色，比如说像前不久的稻妻的剧情，稻妻是以日本为原型的嘛，那个主线剧情就写的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其实各方面从文化沉淀来看，因为最近主推的这一波是稻妻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一共是七个国家，那么最近在推的是以日本为原型的稻妻，当然前一段时间推的是以中国为原型的璃月了，那最近是日本。那它的其实你们去仔细研究，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研究的话，会发现它的很多细节对日本这个国家研究的是非常非常透彻的。当然不是，可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但是在很多点上面其实都对日本有非常大的讽刺吧，就有很多点上都有一些讽刺，但是日本玩家他们不是很在意。当然之前其实写璃月的时候触怒到了很多中国的玩家的一些点，当然那个我觉得也可能是友商的一个打击了，但至少这个游戏不管是从剧本还是从画面还是从尤其是音乐，陈志毅写的音乐非常非常出色，太牛逼了。我其实每天都在反复的听，尤其是璃月，因为以中国为原型，所以做的中国风的这些背景音乐做的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在其他游戏上面都很难听到这种程度的作品。包括像现在璃月以日本为原型，那么它其实更偏向于日本以小调的方式来写的这些 BGM， 而且做的音乐特别多，特别量很大，而且都是找最牛逼的一群演奏家来演奏的。因为其实像之前开的米哈游的音乐会，原神的音乐会我都有仔细的去看，包括像他们幕后做音乐的一些这个花絮等等之类的，是怎么去让日本的演奏家演奏一些民乐方面的东西，然后花了多大的精力去制作的，我都觉得这个游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用心。而且当然可能我这个会遭到口诛笔伐，但是我认为它真的是我玩过的中国游戏当中最出色的一款。所以如果你们各位要是不管是对 PC 也好还是对手机游戏也好感兴趣的，真的应该去试一下这个游戏。 这个可以用手柄玩吗？ 不能，应该是对手柄的支持没那么好吧，好像是。 哎，它是类似于哪种游戏吗？即时战略吗？还是角色扮演？还是哪种？ 首先它是一个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如果你用单机游戏的标准去看，它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然后它是如果你网络游戏的话，各位如果要是玩的比较多，它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就是包括最早的是蒙德嘛，因为它现在只开放了3个国家，那么蒙德是以欧洲为蓝本的，这是最早开放的。然后第二波开放的是璃月，就以中国为蓝本的。现在是稻妻，稻妻现在在画面上面看起来做的是最好的，就是以日本为原型。那么所有的地图，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去，因为它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就是这个地图的角角落落你都可以走着去，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探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物。所以就是感兴趣，各位都可以去试一下了。 好呀好呀，我也准备下载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我其实很推荐，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在 PC 上面玩，真的可以在 PC 上面玩。当然，它对就是硬件的要求有点高，尤其是手机，现在应该还没有哪个手机可以流畅的以60帧来玩这个游戏，就包括 iPhone 13 Pro 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画质要求有点高。那么，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显卡，最新的，像我刚刚说的，也不用特别好，就是英伟达的3060，你在电脑上玩，其实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对。 好呀，好呀，好，那各位老师今天也是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推荐的买和不推荐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是觉得可能，甭管今年或者过得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每一年都在做不同的变化。然后这些无论是买的东西也好，它象征着一种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向往。那也是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值得买或者不值得买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小宇宙或者 Apple Podcast 来给我们留言。那么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